兵马俑怎么漂亮呢？我们欢迎朝阳区文化馆我们这个活动的负责人吴彤，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啊，也同时欢迎我们这次展览的原创设计夏楠老师，你好。 你好，听众们好。 欢迎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你好。 大家好。 其实这个展览啊，如果有心的朋友回忆一下，08年8月首次出现是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世贸天阶的奥运文化广场上，100多尊兵马俑灯彩摆出了气势恢宏的阵型，让很多路人驻足欣赏。这样的一个展览现在又要来到我们身边了，张欣你了解吗？ 我没看过，但是我听说过，我就觉得哎挺有意思的，就是一个呢，正好今年这不是奥运会十周年吗？ 真是 啊。另外在这十年期间，听说这个展览它出访了很多个国家，影响力还是很大的，而且据说是平时是能在咱们朝阳文化馆也有一些兵马俑是展出的，是吗？ 问一下吴彤。 是这样的，这个平时在我们馆里呢有一些驻馆的这个展品，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是把几个有特点的有特点有特色的几个展品的这个样品放在了我们馆里，可以大家随时都可以能看得到。然后因为而且我们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这个展陈室，专门是放这个漂亮的兵马俑灯彩的，所有参观的观众都可以随时看。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展览是怎么有这个想法的，好不好？ 好，这个我推荐由我们的这个原创设计者夏楠老师来详细的说一下。 好。 是这样，这个2008年的时候呢，当时呢这个奥组委呢要求呢主办的城市要有文化广场。这个文化广场呢当时呢我们这是代表朝阳区嘛，搞文化，当时在朝阳区有4个文化广场。因为上头要求这是一个硬性的东西，必须有这个东西，大家就在这个想要搞什么。这个原创的想法呢是我们的馆长徐伟他当时想出来的。想，因为我估计他想法，因为这个要找一个来到中国嘛，要找一个中国文化特色，中国文化元素，代表中国文化的这个元素强烈的这么一个东西。后来想来想就想到兵马俑了。所以最早的起源于用兵马俑做这个元素做就是这么来的。但是为什么要把它做成灯呢？又要考虑到这个灯是在咱们这个国家是基本上都是在应该是在盛大的节日或者喜庆的活动的时候体现，因为它流光溢彩嘛，能烘托这种气氛。所以呢就又考虑到用灯的这个元素来表现它。灯的元素表现，同时呢又进一步的发挥我们的这个想象力呢，因为北京灯彩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我们想呢就用北京灯彩的这种杂志方式来表现这个灯，用就是这么来的。是这样啊。 张欣你了解灯彩吗？ 我听说呀，这个灯彩好像就用了咱们老北京的宫灯的很多的那个技艺在里面。我其实对这个兵马俑还挺纳闷的，就是这些兵马俑都是站着的吗？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形象？包括这个灯它在里面是发出什么样的光呢？是跟那个咱们在西安看到那个秦兵马俑颜色差不多吗？ 这个是在这个当然这个整个的元素还是西安的，就是咱们这个秦代的这个兵马俑的这个元素。但是呢因为灯彩有灯彩的特点，从它的形状材质上是跟这个还是有区别的。现在目前我们创作的这个东西呢，从这个战袍俑、铠甲俑到玉手等等，这个呢都是用了一些这个传统的造型。但是呢这里头又有一些发挥，我们增加了孕妇，增加了孩童。为什么要用这些东西体现呢？因为孕妇孕育着生命，代表着未来。代表着希望，孩童呢也代表着未来，代表着希望，所以增加了一些这个人文因素在里头。材质呢当然是用的这个灯彩绸了这些东西了。但是又考虑到这个户外的东西，用一些防雨绸，现代科技的东西。传统东西灯，这个灯大家知道这光源肯定是蜡烛等等了嘛。现在咱们加的是现代光源了，是这样啊。 对。 流光溢彩，颜色呢有几种，红黄蓝绿白还有藕荷色6种颜色做的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传统的灯的造型呢是做龙骨架子再上糊制，这个是在整个这个造型当中我们遇到了一个造型的体现问题。 嗯， 因为兵马俑那个面部表情啊，大家都知道很肃穆很重要，但是用传统的那种糊制方式呢表现不出来。 嗯， 这个我们经过几次的这个研究和探讨， 嗯， 最后呢决定这一部分呢是跟传统灯具一点都没有什么关系了。 嗯， 是用现在咱们雕塑的手法做了泥，用泥塑造翻模，然后用玻璃钢糊制出来的。 哦， 那么这个表情这部分呢是完全是接近于原来的兵马俑了。 嗯， 这样表现力就更好了，是这样啊。 是 这样啊。 这个灯彩啊，让向南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个，因为它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它这个灯彩，比如说以前我们说这个扎彩灯，这个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据说你们在这个整个在做这个展览过程当中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也是一个一个的解决。 对， 嗯， 这个就是因为还是这样，因为过去没有人拿这个做人物的形态，传统的灯我们也知道做人物的什么娃娃抱鱼啊， 嗯， 刘海砍樵啊，它都是这些东西。 嗯， 大家知道这种形象呢跟现在咱们表现的这种东西呢还是有，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在咱们看，大家对这个兵马俑都很了解，兵马俑的造型还是比较具象， 嗯， 具象的。那么怎么叠？刚才我提前说了一下，就是刚才那脑袋的部分，实际是结合了现代的雕塑手法。 对，这是最难的一个， 最难的突破。然后呢，跟这个过去的这个灯是有区别，因为过去灯不可能是用树脂这一部分。 嗯， 哎，那么呢，从它的身形上呢，也考虑到它，我们在编制这个龙骨架的时候呢，把龙骨架是按照兵马俑铠甲的上头的一些是鳞片呐、啊， 嗯， 刨着褶纹呐、啊、等等，是按照那个逻辑上来编制这个东西。 嗯， 这也是跟传统是还是有些区别的。 嗯， 总之呢围绕着它的造型形态来塑造。 嗯， 哎，但是呢它的发光的感发光的那一部分的那个东西呢， 嗯， 还是用传统的东西来进行了。 嗯， 彩绸，哎，彩绸这种东西啊， 彩绸 是 就一般一个灯要扎多久啊，有多少个人啊？ 当时奥运会前我们做的是108个，当时做还有一匹马。 嗯 啊，这个当时这个整个是做了有20多个工人吧，做了有大半年的时间。 哦， 做了大半时间。 那除了马以外有马车吗？ 马车没有。 嗯 啊，马车没有。是 哦。 嗯， 那就是我对这个设计的过程特别的感兴趣啊。 嗯， 就是您是画出图纸然后让工人去做吗？您是还是自己尝试着先做了几个？ 这个实际这个应该说是一个综合体的这也不是科研项目，说综合体的一个创作过程。 嗯， 实际这不是一个我一个人做的东西。 嗯， 这个东西当时集合了很多人，您比如说杂志这些东西请的是实际是咱们非遗的传承人。 哦， 对，这是一部分。 嗯， 然后呢在我们做这个造型的时候，我们又请了这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参与了一些。 嗯， 这个给了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思路。 嗯， 这个不是一个人。那么这个制头当中呢，这个在绘制当中呢，是我们提出一些要求，又跟这个杂志的这个传承人之间我们有沟通。 嗯， 所以他是这个是一个综合性的创作，不是一个人所做出来的东西。 嗯， 是个集体项目。 嗯嗯，对。那问一下吴桐啊，就是漂亮的兵马俑这次又要进行展出了啊，能不能说一说这10年来漂亮的兵马俑它的一个行程好不好，它的足迹。 可以我简单的。嗯，因为这个要说起来就话太长，简单的说这个行程吧。 嗯， 实际上这个兵马俑在2008年奥运会展出之后呢， 嗯， 在后奥运时代，这个展品沉寂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嗯， 有将近3年的时间。 嗯， 后来呢，在2011年的年底，2011年年底呢，这个从英国来了一个访问团。 嗯， 因为他们是和咱们朝阳区是这个。和朝阳区的一个大型活动，他们是友好，就是姊妹节。 嗯， 然后呢，每年双方都有这个互相的沟通， 嗯， 和这个互访。 嗯， 然后2011年的时候呢，这个英国这个代表团呢，他们来到了朝阳区，参加朝阳区的这个大型活动。 嗯， 然后呢，就到了，因为这个他们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参观朝阳区的各个文化单位。 嗯， 然后到了文化馆参观的时候呢，这个英国代表团呢，他们就一下就看到了这个 放在大厅里的展品。 嗯， 然后这个当时他们那个文化局的局长就是要求要洽谈这个项目。 嗯， 后来谈完了以后，因为这个他们那边这个行事风格呢是属于提前要做一年的计划。 嗯， 所以在2011年的时候谈的时候实际上是第二年的项目。 嗯， 后来呢这个事儿他们谈完了以后，双方的领导谈的都非常顺利，也很都支持这个项目。后来呢他们回国以后呢，这个项目的这个邀请函就发来了。 嗯， 最终成型是在朝阳区的领导和英方的领导的支持下吧，2012年的8月1号， 嗯， 这一批展品抵达了英国， 嗯， 然后在英国进行了首展，也是这个展览的第一次是在海外的首展， 嗯， 当时的展览呢，实际上双方都没有预料到这个影响力和效果， 嗯， 也实际因为这个国外的城市嘛，不像北京人口这么多，它是人口相对少， 嗯， 只有那个这城市只有十几万人， 嗯， 它只临近英国的纽卡斯尔这个城市， 嗯， 然后呢，这个当时的展览呢，后来达到什么效果？它是在一个选的地方非常好，在一个教堂， 嗯， 一个教堂的废墟。它是着过大火的一个教堂，只剩围墙， 嗯， 造型非常好。然后呢，这个所有的观众都免票的，因为是公益活动，这个观众要排队进场。他为了控制，后来为了控制人数，只能是一波一波的往里放观众。 嗯， 每天晚上在外边排的人长的队伍，看不到头。 嗯， 然后后来呢，这个一共展了有一个星期。 嗯， 到第三天的时候呢。我印象特别深刻，到第三天的时候晚上 BBC 电台， 嗯， BBC 电台，然后到现场给我们的现场的这个领导负责人进行了当时的5分钟专访。 嗯， 从那之后呢，这个我们八月份完成了第一次首展以后刚刚回到国内，然后紧接着另外离英国两个城市的邀请函全到了， 嗯， 就开始了这个海外之旅，就算是正式开始了。在接下来呢，后来我们这些年英国的三站结束以后呢，紧接着就是澳大利亚的悉尼， 嗯， 悉尼市的市长给在这个活动的时候做的这个开幕式， 嗯， 然后悉尼完了以后我们又翻回欧洲，到了这个芬兰和爱沙尼亚， 嗯， 然后再之后呢又到了南美的哥伦比亚， 嗯， 然后到哥伦比亚的时候，与此同时，我们又因为同时接到了南美洲哥伦比亚和欧洲克罗地亚的邀请，两个完全是两个大洲，然后我们就这个单位的同事临时组成了两个分队吧，兵分两路，嗯，然后另外一部分同事去的是克罗地亚，然后在克罗地亚的这个展览呢，都是专展，都不是说， 嗯， 搭的别的活动的专展，然后开幕式的时候是克罗地亚的总统给开幕的， 嗯， 真的在我们意料之外吧。然后在那之后呢，后来再去欧洲的时候，就是跟着那一次是那个习总书记去捷克国事访问， 嗯， 然后在首都布拉格， 嗯， 那一次的时候这个习主席访问的期间呢，在晚上这个我们这个展览在这个穿过布拉格的这条河，它也是他们的母亲河的伏尔塔瓦河， 嗯， 这在过去的很多老电影里都有，这在伏尔塔瓦河上用了两条船然后布的这个展。 嗯 嗯， 所以能够看得出来，就是大家对于中国还是非常向往的啊，嗯，而且很多人没有来过中国，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国度。你想兵马俑1800年的历史，咱们中国历史文明的名片啊，那看不到真正的这个兵马俑，但是能看到用我们中国非物质化遗产彩灯扎的这个兵马俑啊，我觉得就更奇特了，是吧？就更有愿望想去了解了。所以2008年以后，漂亮的兵马俑应该是走遍了世界。 是，嗯，刚才吴桐先生说了那个，他们跟着习主席到了捷克， 嗯， 然后他在那个沃尔塔瓦河旁边展出， 嗯， 啊，我也准备了一段这个沃尔塔瓦河的音乐， 嗯， 这个是著名的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创作的， 嗯， 他是这个德沃夏克的交响诗《我的祖国》里边最有名的一段， 嗯， 我们上半时段就听着这段音乐结束，然后下半时段 接着聊。 对， 好的。

啊、哦嗯，那吴桐就是现在漂亮的兵马俑这个展览，就是经过了十年哈、啊，有什么变化吗？ 啊、嗯，嗯，说到这一点呢，这个我实际上这个来说的话，应该等于是替夏老师说这个， 嗯， 就是在这个展览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摸索，也在推陈出新，嗯、因为这个展览呢，实际上它和这个。有像这个文化演出啊是一样的，他在编排啊，这个文化演出在编排时候，他也会不断的改进， 嗯， 不断的改本啊，然后不断的改这个台上的表现。实际上展览也是一样的，他展品要想那个一直有生命力、有活力的话，他一定要推陈出新， 嗯， 那么也是在不断的摸索， 嗯， 这个在前年的时候，我们尝试着制作了一组这个全新的造型， 嗯， 这个全新造型呢。我们的馆长给他命名叫这个维他命， 嗯， 叫维他命兵马俑， 嗯， 为什么叫维他命兵马俑呢？因为这个实际上就是在材质上面进行了一个改进和更新吧， 嗯、 把原来这个传统的就是已经有的这个造型的外表面， 嗯， 原来用的是这个美丽绸， 嗯， 现在呢是给它换成了所有都换成了小玻璃瓶，就是那种医院用的那种。这个橡胶的那个盖的那种小的那个药水瓶， 嗯， 然后当然是买的是这个新的药水瓶，不是用过的， 嗯，嗯， 这个拿这个小瓶呢，用所有都是用这个铅丝给它编在一起，然后编成这个俑身上的铠甲，然后所以这个做出来造型它是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 哦， 对，它是那么样一种造型，所以呢，这就算是包括是有一有一匹马，还有十个人俑， 嗯， 这身上都是带这种铠甲的， 嗯， 这个是算是全新的造型。当然一开始做的时候还是也是都是摸索着来，包括里边的配色，这个它这里边的液体的配色呀、 嗯， 还有使用的这个，因为还要考虑到出展的因素，因为有比如说如果出国的话，有些国家它要这个对这个液体要有检验的，它不能一不能是污染的，二是不能有害的， 嗯、 所以。要是我们都是尝试使用这个纯净水和这个食用色素啊这一类东西、 嗯、 还要保证还要想办法让它不褪色也不氧化、 嗯、 就是摸索了很长时间吧，现在就是有一组这个展品，就是刚才夏老师提到的在这个规划馆里边我们就用到了这个展品、 嗯、 一部分是原来的这个标准传统的、 嗯、 然后一部分是这个全新的这个维他命的这个兵马俑， 嗯 嗯。这个维他命兵马俑就是说这个小瓶里边都装着彩色的水、嗯、是吗？ 是为什么叫维他命呢？因为这个有的时候这医院用的这种这维生素啊什么的都是这种药瓶装的嘛、 哦、 所以这么来 的叫维他命。很形象啊。 对对对。 那问一下夏楠老师啊，就是因为从08年开始到现在十年的时间，然后我们这十年又去了那么多的国家，然后我们看到那么多国家的人民特别喜欢我们的兵马俑，所以在走的过程当中，您刚才吴桐提到这些创意有没有一些是来自于民间呀？ 这些创意呢是这样、 嗯、 当然中国这个历史很丰厚、 嗯、 传统东西非常多，这个需要挖掘的东西也很多，但是现在那个随着这个整个这个文化的发展、经济的发展， 嗯， 现在在咱们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 嗯， 我们也在思考这个怎么能够把传统东西和现在的东西结合一些， 嗯， 应该说这些东西都基于我们传统的，我们历史上的老祖宗给我们留下这么丰厚的艺术， 嗯， 财产， 嗯， 那么呢，怎么结合着？这是我们现在正在思考的问题， 嗯， 因为这个东西呢，挖掘出来呢之后呢，把这些东西和现代的一些东西怎么结合起来， 嗯， 让它走向世界，展示我们传统的东西， 嗯， 这我们在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确实在想， 嗯、 也做探讨。刚才那是一部分从形态上， 嗯、 从未来的一些技术的应用上。怎么让他脱离？再想这个问题啊、 嗯！ 我其实看过一个新闻，说是咱们这些兵马俑每次就是出访，有时候它会坏掉在路上，是吗？ 是这样，因为这个运输啊，基本上都是我们知道，我们一个最多的时候走四个货柜，12米的两个， 嗯， 6米的两个， 嗯、 这个就是第一次我们到那个斯托克顿的时候，就刚才吴桐提到的纽卡斯尔边上的一个城市，参加他的艺术节。而且都是海运，这个当中呢会有些损坏，因为它咱们知道那个彩绸啊什么这些东西、 嗯、 它毕竟是不是钢铁， 嗯， 也不是很强劲的东西， 嗯， 那么呢，在当中呢，到那之后呢，打开集装箱的时候有些东西是要损坏，所以我们的到那儿呢，坏的东西要及时修补。 那像那个维他命兵马俑，它肯定会很沉的吧？因为都是小瓶子，里边还装着水。 对比传统的是沉， 对， 要沉，要沉很多，嗯， 那个也是会带到国外。 这个目前还没有出展，只是在国内展过了。 哦， 那个而且是个探索项目， 嗯， 从形态上到这些东西，我们在摸索怎么让它更加完、更加美好、完好一些啊，是这样啊。 对，那问一下吴彤啊，就是我们走到世界各地的时候，我们这些观众在看的时候，都是什么样的评价？就是刚刚问说有没有说给你们一些。建议啊，说还希望看到什么样的东西啊之类的，有吗？ 有，我就说两个地方嘛。第一个还是说我们的首展的那个城市斯托格顿，然后再说一个悉尼。 好， 我先说斯托格顿这个，因为这是第一次展出，所以呢，记忆也比较深刻，因为它是一个教堂的一个废墟。那么实际上平时这个。它是当地作为一个也是文化遗产这样保护起来的，平时不允许入内的。然后为了这个展览呢，特意把这个场地打开了，然后允许这个展览在里边布置，然后在里边展出，观众进入参观。那么这个其中有一天呢，晚上有一个观众说过这个话，这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观众，她看完了以后，她就说呢，这个教堂失火、损坏的时候，她那时候还年轻，然后呢，她是眼看着这个教堂就是烧掉了，后来呢，这么多年呢，一直这个教堂就是作为废墟立在那儿，她是作为这个教徒呢，她很虔诚的一个教徒，所以她看着也很心痛，后来呢，这个展出开展了以后，她来参观，看完了以后，她就说呢，说。谢谢这个工作组带来这个展览，说这个他感觉让这个教堂又重新新生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这种就是说的很直接的这种话吧，其实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好的一个评价。 就有时候我们在想，就是精神的食粮哈，它没有办法让我们吃饱，但是在这样一个物质相对富足的一个环境当中，文化的东西可以让我们人变得更加充实啊，更加丰满啊，就是更加阳光明媚的面对这个世界啊。有时候你很难评价说这个东西是多少分儿，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少价值。因为他对于人的鼓励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可能这个老太太她在之后的日子在看到这个教堂的时候，她会更加的欣喜啊，她忘去了很多悲伤的过往，对吧？这是一个展览给她带来的。所以啊，有时候我们就在想说，我们这些文化工作者嘛，这么辛苦啊，在做这些工作，我们在鼓舞人的精神啊，真的是哎呀，太不容易了，特别伟大，我是觉得。 对，而且你看，就是咱们陕西那个兵马俑在那儿，它是一个。让我们觉得有自豪感的一个东西，然后让外国人觉得哎呀特别的神秘，那么很伟大的一个纪念。 对， 然后但是呢他不可能都带到国外去这个文物，但咱们这个创意的这个兵马俑，他以一种崭新的形象带到国外了。 后来到了悉尼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官方评价了，是悉尼市的这个文化局的局长，那是也是一位女士，她是这么评价这个展览，她是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她这么说的，她说这一组展，因为当时这个展览我们那个场地是主办方特意给我们挑的，在悉尼歌剧院的旁边，这个背景非常的好，然后呢正好是在这个悉尼歌剧院就在悉尼湾里嘛，然后我们那个展览在这个歌剧院的旁边，然后呢这个局长呢是这么说，他说这组展览就像悉尼湾里的一颗明珠，就这么评价的，然后呢不管说是悉尼市的市长还是这个当然他城市一些议员啊，还有这个悉尼市这个文化局的这个局长还有他的同事们，当时在就是这个工作欢迎会上面还主动找我们合影，然后这个尤其还开幕的时候请夏楠老师那个市长请夏楠老师一起上台进行了那个 启动仪式、 嗯、 还是这个官方的评价也非常高的。 嗯，夏阳老师，您作为原创设计啊，就是能不能说说这08年以后啊做的这个设计之后的一个感受，这十年的这个心路历程。 我感受是这样，这十年不走了、嗯、我们是走了7个国家、 嗯、 出访了10次。 嗯， 最大的感受是实际呢我们的东西要多走出去。 嗯， 因为外国人确实很喜欢中国东西。 嗯， 西方和我们这个他这个他在这个有些传统上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这个灯出去这颜色色彩斑斓，然后看着特别漂亮。在他那个欧洲的那个城镇呢，他石头房子底下是放着，在他那个大环草坪里环非常漂亮，因为咱们这个鲜艳。 嗯， 同时呢他们对咱们了解少。 对， 这种文化交流啊都多走出去。 嗯， 刚才这个说这个我在就着刚才说的外国的评价哈、 嗯嗯、 我们这个是在这个爱丁堡，是在他的老学院，那个学院大概是400-500年历史的这么一个老学院，在他的中庭的一个院子里陈设、 嗯、 大学生那些研究生们每天在那都是做学问的嘛、 嗯、 还包括教授每天都围绕着他看，其中遇着一个那个老先生，我感觉有70-80岁吧、 嗯、 那天天挺冷的，他在边上掏着手绢，就是在那儿跟我们看这个东西。他说我去过中国， 嗯， 我到过西安看着过东西，你们这个东西放在这儿啊真是漂亮，就是中国的东方东西和西方东西在这儿产生了一个结合点， 嗯， 是交相辉映。 嗯， 所以呢我感觉这十年最大的外国对咱们这个传统东西他们还是很喜欢的。 嗯， 那么呢这个东西呢把我们这个历史上的好的东西呢结合要怎么结合现代的技术把它呈现出来之后呢拿出去作为呢文化交流，让他们了解我们，同时呢我们把这个东西让他们看一下，然后呢大家互相有一个了解。 嗯， 啊，互相有个了解，这样世界的生活就更美好了啊。 张鑫你看啊，就是我们有文物走出去啊，那是很高级别的展览了，就是那是中国的文物啊走到国外，然后外国有人来到中国啊看到文物类的哈。但这种我觉得是非常有创新意识的，它有现代的元素，但是它用的又是咱们老工艺，对吧？这个灯彩又是咱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 嗯、还不是简单的一个彩灯啊、 嗯、 所以它又焕发一种这种很奇妙的这种化学反应，对吧？这灯是现代的，还有树脂、 嗯、 是吧？然后呢还用了西方的这种可能雕塑类的啊这种技法，然后呢又是我们兵马俑，这是我们1800年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名片呀。这么多元素结合在一起，其实很多外国朋友是很喜欢这种东西的，就很喜欢这种不是一种元素，而是很多种元素结合在一起，是吧？啊、嗯，那问问向南老师，接下来还有什么新的想法吗？因为我觉得这个项目啊，应该说是为数不多的，就是非物质化遗产能这个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 是呢，还好像还为这个创业 对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启发。 对， 是的，嗯，现在我们是这样，因为这些年的文化馆也做了很多底下的事情。 嗯， 我们馆里呢现在收集了很多这个老物件， 嗯， 生活用品，这是与我们老百姓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 哎，我看过，我每次去看戏，啊、有时候我就去愿意去文化馆里边看一下那个展览。 哦、 呀，一进去我就觉得就是有一些我是没经历过的， 嗯、 就咱父母那边，但是咱们的电视剧里看过。 哦、 然后有一些就是我们80后经历的，然后咱们哥哥姐姐70后，哎呀，一进去以后你就觉得时光倒流了，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都是什么呀？什么电视机、洗衣机？ 这么说吧，衣食住行的 全都有， 全都有。 嗯， 这个呢是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嗯、 您看到之后会使联想到您过去以往经历的生活场景。 嗯， 这个东西呢，因为我们经过这么些年呢，收集了很多几千件。 嗯， 也是因为出行当中在人家那个的参观访问当中，我们出行当中参观一些东西也有一些启发，就想想我们把这些东西怎么给它做一些展览、 嗯、 现在我们成立了一个工作室， 嗯， 在这个工作室里呢把这些东西呢我们重新给它整理，但这整理不是说给它改变它的形态什么、 嗯、 只是给它擦拭干净， 嗯， 给它建立电子档案， 嗯， 然后呢把这些东西我们准备呢是拿出去展览去， 嗯， 到 国外跟他们进行一个文化比较。 嗯， 因为这个东西要推广起来是范围就非常广了。 嗯， 五十年代国外的，比如说它的一个水缸子是什么样， 嗯， 我们的一个水缸子是什么样，这里包含着设计， 嗯， 包含着上头的装饰， 嗯， 当时的人的审美情绪，然后呢当时的生产工艺等等，做这样的文化比较。而且这个事情做不完， 嗯， 这个东西随着人类的发展做不完，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事情。 嗯， 就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进一步干什么，我们想把我们这个东西，把我们中国人的生活面貌再推广出去。 而且啊，张鑫你看啊，就是你要说从世界范围来讲，中国你要说二三十年代四五十年代，那跟西方的差得太远太远了，就恨不得人家都已经用上这个电视冰箱了，咱们这边什么都没有呢，就是相差太远。但这个能看出中国的发展速度，就现在的中国，嗯，应该说比很多的西方国家都要先进很多了。所以你就觉得你这肯定能看出来是吧？ 对，你一说这个我想起来，就是咱们这边的这种生活的便捷啊， 嗯， 这种尤其是网络啊， 对啊， 这个 APP 啊，这些真的是国外没法比的。 对，嗯，现在有时候真的有感觉，就是你从国外回来以后，你觉得哎呀中国真好，而且国内真方便啊。 嗯， 对，然后再问一下吴桐吧，就是在文化馆啊，现在刚刚提到有我们这么多年收集的物件，真的好多年了，从一开始成立那个小展馆我就进去看过，后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堆得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是吧？ 您都留心过 啊，留心过，就是就堆的那个东西就是高度也高了，然后地儿也大了，也挤到哈， 对， 然后接下来啊，吴桐你这边还有什么样的计划要跟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朋友分享了吗？ 关于还是接着刚才这个话题说， 嗯， 关于我们这个管理这个老物件这个展览， 嗯， 这一组展品吧， 嗯， 实际上这个是已经都洽谈过的， 嗯， 然后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已经和这个也是英国， 嗯， 为什么瞄准英国呢， 嗯， 因为英国在这个现代的文化创意， 嗯， 在文创产业和传媒产业上面， 嗯， 英国确实在世界上面属于比较领先的这种水平， 嗯， 它水平比较高， 嗯， 这个是得到大家公认的， 嗯， 所以呢瞄准这个点，如果说能够有他们的认可和支持，那么应该就能成，所以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已经和他们洽谈过了， 嗯， 预计是要，如果我们顺利的话，把所有的展品整理好，预计要在明年， 嗯， 在明年的年初要到伦敦的一家艺术馆进行对比展， 嗯， 就是中英双方的这种老物件要摆在一起进行一个交流， 嗯， 学术研究性的这种对比展。 哦，已经 是因为洽谈过的， 差不多了， 对对对， 哦， 所以在现在在正在弄这件事儿。 好的， 对对对。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啊， 嗯， 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漂亮的兵马俑啊，没有看过的朋友，好好看一看，因为国外的朋友这么喜欢，咱们在家门口的这一迈腿就能看见的哈， 对， 对， 对， 多方便呀。 嗯，说的那个朝阳区的规划馆是不是就有一个像球形的那种建筑在朝阳公园边上，是那个地儿吗？ 在朝阳公园的东五门， 东五门， 朝阳公园东五门， 嗯， 进去东五门就能看见这个规划馆了，那是咱们朝阳区的区级规划馆。 嗯，还有就是在朝阳区文化馆， 嗯 啊，有一个展厅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因为那也有剧场，晚上看着戏可能顺带手就看了啊啊。然后我们这个开门的时间，就咱们这个是什么几点到几点？ 文化馆的开门时间是早上九点到晚上十点。 嗯，对，因为他那有演出，所以晚上看戏的朋友可以一起看哈。 对对对对。 好的。我们特别感谢夏楠老师和吴桐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朝阳区的文化项目。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还会陆陆续续的把朝阳区的一些文化项目推荐给我们北京的市民朋友。也感谢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鑫，谢谢。 谢谢大家。 哎，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咱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招发人。